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睇下第二節，咁頭先我哋第一節提到嗰個突發新聞咧，就喺法國嗰個劫持人質事件咧，就嗰個槍手已經俾警察射低咗啦。 嗯， 嚇，咁佢亦都喺事前殺咗兩個人嘅。 Okay？ 哇，真係～ 所以世界真的沒有落土，歐洲都是這樣。 OK， 這一節呢就即我昨晚也說過那個事件，但是呢我首先要即去推薦一下，就是這個事件本身呢以英國的 Guardian 衛報就做得比較詳細，它是有一些圖文並茂和解說得很清晰的報導，即方便大家看，似乎就看下去比CNN 和 New York Times 好一點。 OK，嗱，呢件事係點樣咧？呢件事咧就其實喺2016年咧已經有端倪嘅啦，就因為咧喺呢個之前咧美國大選之前咧，其實有呢個英國脱歐個公投噶嘛。 嗯。 咁當其實已經發現有法國有少少 QK 嘅，就係點解個 Facebook 上邊咧或者啲社交網站上邊咧對於嗰個公投嗰個有傾向呢啲信息咧會做得咁勁，同埋咧做得即係啲人受落。 這個又冇睇， 冇睇啊！咁唔緊要啦。當其時已經覺得即係唔多妥噶啦。 嗯。 但係就唔知嗰個來源喺邊度。及至到咧，2016年嘅年尾咧，美國總統大選就發覺咧 ，Donald Trump 喺嗰、那個社交媒體上面用，無論 Twitter 同埋 Facebook 都用得相當之漂亮， 係 同準確。咁、開始有人有一個疑問、就是，就係咪佢後邊一個團隊咧，專教專 coach 佢哋去做呢啲嘢？咁當然喺呢個問題上面仲爆發好多其他嘢啦，譬如話希拉里嗰個 email 嘅醜聞啦，咁、一路就懷疑點解係邊個放料，話甚至有啲講就係維基百應該係維基百科放料俾佢，維基百科啲料俾佢，你係其實實上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唔中意希拉里咁樣，咁好多呢咁嘅嘢嘅。總括而言咧，就係呢次2016年嘅美國總統大選選舉咧，就發現咗咧互聯網開始做咗一啲大家意想不到嘅效果出嚟。咁意想不到之餘，咁大家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咧去反初，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到前幾個月咧就開始有人講就話咧，其實有啲數據公司咧就幫咗呢啲人咧去做一啲嘢，就搜集咗所謂而家叫 big data 大數據，咁入邊咧就咩牽涉咩人物咧？咁原來而家爆出嚟咧就有一間公司叫 Cambridge Analytica， 咁大家睇到後邊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名喺度啦 ，Cambridge。Analytica， 咁中文的翻译就是劍橋數據。原來呢間公司的 CEO 就在2016年就幫 Donald Trump 做他嗰個網上策略的顧問。咁呢個人的名字叫 Alexander Nix。咁咧呢個人咧點解而家會即係曝光咧？就因為佢下屬咧有一個人叫 Christopher Wiley 咧就爆佢料。咁呢個人咧，我睇佢嗰個公開嘅場合嘅演說咧，就相當之有趣。因為點解咧？佢嗰個著個西裝咧，就似我而家著呢件啊，即係一樣咁 fit。同埋咧，如果你睇佢嗰個舉止行為咧，就似足大家喺年紀之前睇過套戲叫《Kingsman》入邊嘅主角。 嗯。 咁佢出身就咩咧？就是、伊頓公學。 咁啊，貴族學校。 咁啊，阿 Dennis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係咩嚟咧？ 你講 伊頓公學。 一個即係英國嘅貴族學校啦，好似喺香港都有招生。 唔係香港間係 Harrow，、 香港 英國有兩間，一間咧就係 Eton，一間 Harrow。 哦 ，OK， 咁咧就呢兩間玩曬噶啦，即係呢兩間大部分都入劍橋牛津嘅啦。咁而家咧就係呢個 Alexander Nix 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呢位人士嚟嘅，咁啊相當之重嘅英國口音。咁呢度咧就好唔好彩咧，就係佢著嗰件西裝咧，大家睇唔到，但係如果你睇翻佢即係平時演說嗰張相咧，嗰件西裝咧。就真係似足咧《King's Man》入邊嗰件嗰套衫嚟嘅， 橙色 喎嚇， 橙色 嗰件，唔係入邊呢件藍色呢件啊嚇。咁呢個人咧，究竟係咩事咧？咁樣原來一個係即係相當之聰明嘅人嚟嘅。 咁佢之所以叫呢個 Cambridge Analytica 咧，都可能咧，因為佢應該係嚟自劍橋嘅。 係啦，我就係想問，同劍橋大學冇關嘅嘛，係嘛？純粹係嗰個即 business name 係咁樣。 嚇，但係咧，佢應該係嚟自類似劍橋呢啲高材生所做嘅、嗯，因為後邊涉及到咩咧，就係人工智能，嗯、就係將譬如你喺 Facebook 入邊，你 like 過乜嘢，你 post 過乜嘢，你 share 過乜嘢。你嗰、那個社交圈子係點樣呢？原來咧，佢哋透過一個中介方法咧，嗱、這個中介方法我呢度講講啊，就係咩呢？以研究為名，攞咗翻嚟，呢、這個數量去到5000万个， 掛羊頭賣狗肉， 係啦，5000万个，我諗相信集中喺美國入邊嘅 Facebook 嘅用戶嚟嘅、嗯，香港我估冇啦，香港佢哋冇呢個需要做呢樣嘢啊， 唔係做唔到，係未有咁嘅需要， 未有咁需要。咁咧做咗之後咧，原來咧佢發覺咧可以透過一啲電腦嘅程式或者一啲人工智能嘅計算咧，可以 fit 到一啲 news 俾你咧，係可以改變到部分人投票嘅意向。 嗯，但係即係我又想咁講啊，而家講翻，而家去分析翻年幾之前嘅，其實有少少後知後覺啊。咁如果 當其時你已經感覺到啊？ 我只是想說，如果當時的 news 好像很傾向 Clinton， 喂，那又是不是有問題呢？即是有 preference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不是的，剛才你說，那你可以反過來說，如果 是希拉里做，可能希拉里都還用這個方法，只不過遲鈍一點，他不懂用這個方法，而且他沒有接觸先登請了這個人嘛。嗯，即是很 cynical 的，即是剛才 Dennis 問的問題，那個潛台詞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俾你做，你做唔做咧？咁啊，梗系做啦。只话你迟钝啲，你唔识揾佢啫嘛。咁一揾咗佢啦 ，Donald Trump。咁嗱，点解揾到佢咧？其实有玄机嘅，啱我会解释点解会咁样嘅。咁咧，边个爆料咧？就呢、是、个人爆料。呢、這个人咧就染咗一个红色嘅头发，个鼻咧就戴咗耳环嘅，咁同头先个人咧睇到两个一定唔啱眼。咁原来呢个人就系佢下属嚟嘅。 Okay. 就爆佢料。咁、所以呢啲嘢咧就即系事必有因。因為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可能這裡有人讀不到 Eton， 那跟著懷恨在心，那就結果是這樣了。那現在是 Blew the Whistle、就是爆料人、OK， 那這個就是 Christopher Wiley、大家要記住他了。我不知道他將來會不會受到一些法律 的制裁、但看來就他現在都是一個英雄來的， 都會吸納他入政府。 不知道頭先啊 ，Dennis 問呢個問題就係點解？如果譬如希拉里佢有 preference 咁，咁係咪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嗰個 news 本身係咪一定有傾向性咧？其實而家係捉到一啲具體證據嘅。個具體證據係咩咧？就係呢間公司咧，佢同 Facebook 之間個交割， 背後畫鬼腳 啊！係啦，嗱，你唔好理佢攞出嚟，即係嗰套 AI 係點用法？問題就係、是。當呢間公司去收集咗 Facebook 嘅用戶嘅資料嘅時候咧 ，Facebook 嘅用戶係唔知嘅。嗱，舉個例啦，阿 Dennis 有冇收到一啲即係銀行財務公司嘅電話？問你借唔借錢啊？ 冇，我冇。 我好多嘅。 因為我其實我電話即係某啲嘅 Apps 我都仲係用翻。澳洲嘅 number 係啦，咁你好彩。咁我收到好多，咁我疑問就係點解佢哋會知道我的電話？ 你仲唉，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呢個世界你有好多嘢，你知上網要 apply 乜乜乜乜，跟住要 tick 個 tick 啊 ，I agree to blah blah blah， 即係其實嗰下嘢你已經係將你嘅 personal information 係 leak out 出去嘅，你已經。咁、我成日覺得好似而家呢啲所謂哇，豬黑八戒話好過分啊，咩買咩資料，覺得有時即係呢啲嘢你已經防唔到啦，你喺呢個 internet 嘅世界。 冇嘅，咁你而家就一個好世故人去講呢樣嘢啦。但係對於一個年青人嚟講，譬如講啊，我用 Facebook 咁樣，我有一個疑問嘅嘛，咁我都冇授權俾你用，係嘛？你又冇問過我，咁即係我啲嘢你攞出嚟賣，咁點解你唔分翻啲錢俾我咧？即係 講咁樣，從一個角度，我想攞係嘛？俾翻錢我， 俾翻錢我，大佬真係。 從一個角度啱。 咁冇理由佢賺曬啊！ 但係我成日覺得即係你用 Facebook 嗰啲嘢，即係 Facebook 其實而家係一個好集中嘅即係資料中心啦。我覺得，但係喂，即係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呢啲，你即係我哋而家先知咩？我成日覺得係，即係我咁嘅心態。 係啦，你咁心態。但係咧，對於即係喺美國嚟講咧，呢、這個就唔係咁唔可以咁 cynical 嘅。 大家亦都唔可以即 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法律嘅問題，就係 喂，你上到法庭如果告你，咁會點樣呢？所以呢個問題呢，我跳咗出嚟講先，就係話呢，佢而家呢喺琴晚佢已經即係做一段訪問，就接受 CNN 嘅訪問。 啊，佢之前一路都 粒水㗎，佢粒水㗎，粒水㗎。咁佢就話啦，嗱，如果大家覺得我去作供嘅話呢係好事嘅，好事嘅話呢，咁我會去嘅。嗱，佢講得好蠱惑㗎，即係我會去，不過呢就如果即係大家覺得我去係有益處嘅話啦，咁樣咁佢加咗條款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好幼稚嘅做法。個原因就係幾時輪到你話唔去啦？咁大得咁大鑊嘢，因為美國國會嘅即係要追殺 Donald Trump 嗰部分嘅人咧，一定係 subpoena 你噶嘛。如果你唔去嘅話，一定傳召噶嘛。 係啦，所以就係話其實係咪因為 Donald Trump 太激啊，所以先真係燒到佢嗰啖？ 佢唔止太激嘅，因為事實上佢都頗多嘢令人懷疑嘅。嗱，令人懷疑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譬如美國嘅共和黨都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唔應該同普京行得咁埋。譬如舉個例，普京係當選嗰個俄羅斯嘅總統，你唔應該咁快翻俄電。 哦，佢都翻俄電，我呢個我冇。 佢翻俄電，聞説佢好似對阿習近平都未翻俄電噶，可能我錯。但是呢就他對普京是有少少情意結的。 不是，即是我成日都覺得即普京和 Donald Trump 都是那些叫什麼 岩傾。 岩傾江湖人。 是江湖人。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大家覺得有啲嫌疑咧，就係話：屌你係咪俾有啲痛腳俾佢揸住啊？或者你即係有啲黑材料喺手上啊咁樣？咁事實上呢個傳咗一路好耐噶嘛。咁美國而家係有啲人查緊呢樣嘢嘅。OK， 咁呢個 Mark Zuckerberg， 咁佢喂有個疑問咧，就係如果佢上到國會嘅時候，佢即係俾人熬得熬兩熬，咁佢會唔會爆啲嘢出嚟咧？咁呢個係疑問嚟嘅。所以爆啲乜嘢嘢咧，就涉及一個好重要問題，就係、是、話。當呢間公司佢透過一個中介，呢個人係自稱做一啲學術研究，而攞到 Facebook 一啲好重要嘅資料，而家數量相當高，跟住轉手俾間劍橋數據，呢、這個過程本身 ，Mark Zuckerberg 知唔知？知佢做咗啲咩嘢？甚至你可以陰謀論啲少少，佢知之餘佢係賣。佢作為一個即係擁有者。即係有啲資料人，佢賣俾佢哋。 但係以佢即係以朱克伯格嘅嗰個身家嚟講， 係唔應該做呢樣嘢嘅。 同埋係咪真係呢嚿錢咁可觀？即係我覺得去到佢呢啲 level 咧，咪錢已經 is nothing。即係 哇！你咁講法，你問同阿李嘉誠講下，錢 is nothing。你 唔係啊？我意思係話，即係你對佢，譬如我有十億，我同我十一億其實老實冇分別嘅喎。 我覺得你的講法是一個沒有十億的人才會這樣講， 對的，但是我想說就是他現在、好像其實英國國會都想召他過去， 因為剛才我們講的就是那個脫歐的問題可能 Facebook 有影響到嘛， 但是他其實就沒有那個必要要去英國， 你吹 他 不張是吧， 是 不過 美國那個避不到， 美國那個避不到，英國要去在公關上我覺得都好事的，如果 你能夠做得好的話，可能一次過領導你整間公司， 但是又是不是 sorry， 即是不是輸打贏要呢？如果當初即譬如英國所謂留歐 成功、是不 是代表就不用叫他去即聽證，喂你有沒有 世事是這樣的，你就算當期他做過的事他改變不到，那我理得你將來改變到，現在起碼大家相安無事先嘛，世界就是這樣的，你覺得即是對不對就另外一回事啦。Anyway 呢，就是現在其實個核心問題有兩個的，其一就是 Facebook 在這整件事的角色是什麼，他是不是說有人跟他談過，喂這資料可以賣的，他以某一個價錢賣出去，就算你不賣，你很被動地人家採納了，你給人，這都是一個問題來的，這個是說法。他道歉了，他已經道歉了、 哇，道歉其實即是變相是 I'm very sorry， 他說 I'm very sorry。 OK、我想英文的 sorry 其實是表示遺憾，即不是認錯， 不是 apologize， apologize 先是叫做認錯，現在 是我感到遺憾，是 的， 這都未是認錯的，遺憾 算了、anyway 看看他將來怎樣，這個就是他的筆，其實他的筆最危險，為什麼呢？如果你用 Donald Trump 就 難度高的，因為他隨時可以反咬你，但 Facebook 呢，他雖然很有錢，不過呢，這個是一個年輕人，30多歲，你真的熬他呢，其實可能熬到東西出來的，甚至你威脅如果你即是怎樣怎樣你坐牢，我覺得他有些機會被人即是熬到料出來的。 第二個問題更加大啦。頭先我提過啦，就係2016年6月咧 ，Donald Trump 咧係請咗呢個人做佢網絡選舉嘅負，即係嗰個策略負責人。 嗯。 咁間公司又做呢啲嘢。 嗯。 咁啊 ，Dennis， 你會唔會有個聯想就係、是、其實成單嘢同 Donald Trump 本身有關？ 而家咁樣畫鬼腳就似乎有啦， 似乎有咯嚇。咁但係你啲唔可以畫鬼腳噶嘛？為點解咧？就係、是、喂你要搞個總統，你一定要有真憑實據噶嘛。 嗯， 即係一定好 solid 嘅，就係、是、有人起碼人招工啦，有人招工之餘仲要有即係文件嘅確認啦咁樣嚇。咁但係追落去咧就幾都幾係嘢嘅。咁點解我話呢間公司本身我哋可以做到呢個鬼腳呢個聯繫咧？個原因好簡單嘅。就因為呢間公司本身背後有個金主，呢個金主個名字叫 Robert Mercer。咁呢個 Robert Mercer 咧就唔係普通人嚟嘅，呢個 Robert Mercer 咧就係一間 hedge fund 嘅公司，我唔知有冇聽過叫 Renaissance 或者 Renaissance。就係而家咧個好著名嘅以人工智能做嗰個投資策略嘅間公司嚟嘅。咁你喺嗰個互聯網上面，你已經揾到呢間公司嘅。資料嘅啦，佢最主要嗰個股東咧，或者嗰個創辦人就一個人叫 James Simons。咁呢個人唔簡單嘅，呢個人咧，如果你喺物理學界入邊咧，佢相當之一個數學界入邊相當之著名嘅人物嚟嘅。佢係做過呢個美國嘅 NSA 啊，國家安全局嘅研究員嘅，就擅長咩咧？就係擅長咧就對一啲密碼進行呢個數學上邊嘅分析而破解嘅，咁佢後來咧就轉型，就做咗一啲投資人士，即係以數學同埋人工智能嘅 model 去做嘅。咁佢另一個拍檔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叫 Robert Mercer， 就係即係而家即係大家喺背後，我哋可以揾到張圖出嚟嘅。咁呢個 Robert Mercer 咧，其實就係咧俾即係呢間 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股東嚟嘅，而佢亦都好高調地支持 Donald Trump 嘅競選，幫埋水嘅。咁啊 ，Dennis， 你聽到呢度，你覺得個故仔即係夠皮未咧？ 似乎就有關係嘅， 夠皮啦， 夠皮啦， 夠皮啦，即係話呢間呢個 Robert Mercer 俾錢劍橋，即係數據，劍橋數據咧就係同 Facebook， 即係透過中介去 Facebook。咁我哋做嘅嘢就幫到 Donald Trump 嘅，咁你嗰個人咧又俾錢 Donald Trump 去競選嘅，咁件事咪好清晰咯。 但係其實即係而家即係自從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有咁多呢啲所謂即係對佢嘅醜聞啦，或者間接對佢醜聞啦，其實說到底，我諗都係因為即係佢係反轉曬成個嗰個美國 winning system 制度，所以即係大家要不惜一切。 係啦， 即係所以阿朱克伯格其實係一個犧牲品嚟嘅。 啊，你講得好，我正想講呢樣嘢就係喺呢件事上邊咧，如果阿 Zuckerberg 咧個 IQ 低少少或者 EQ 都低少少咧，佢隨時係俾人攞嚟制旗嘅。咁但係佢有錢，有錢咧其實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咁所以睇下佢個人呢、這個人咧，佢。即係咪一個真係高材生咯？即係一個哈佛出嚟嘅人咧，就照計呢啲風浪咧係應該頂得住嘅。咁、但係有陣時政治嘅嘢咧就唔係人敢品噶嘛。嗱，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而家要整 Donald Trump 嘅人咧係要去到盡嘅，因為咧如果一旦整佢唔死咧，你俾佢坐一定咧，你都冇乜好日子過。所以咧去到呢度咧就大家。唉，真系 晒冷， 真系系几惨嘅，真系系嘛，都同呢个中国入边啲权力斗争都不忘多样，玩得手， 哇，真系 啊，系冇得人惊， 呢啲新闻，啲新闻都劲啊，真系 系嘛，都好新闻好劲啊，咁但系咧呢、這个其实我琴晚咧去写嗰篇即系讲泽克伯嗰篇，我已经讲咗少少，但系今日嗰个最新发展系点样咧？最新发展咧就系呢啲人入边咧，全部啲关系咧揾到。一個中心點出嚟，咁呢個中心係邊個呢？原來咧就係我哋一路喺呢個節目提好多次嘅，就係 Steve Bannon， 即係前一排嚟過香港，去演說，即係講佢有一句名言咧，就係中國而家嘅狀況似1930年嘅納粹黨興起時期嘅德國，就係呢個人。咁原來成件事咧喺佢係中心點嚟嘅， 中心可唔可以？ 中心啲嘅意思係咩咧？係佢楞起曬呢啲劍橋數據，呢、這個 Robert Mercer， 因為佢原來是 Robert Mercer 隻馬嚟嘅。 哇 ，OK 嚇、啊，佢亦都搞個數據公司嘅，即係都搞呢啲嘢嘅。 嗯， 即係嗰個初步，即係特別係喺呢個 Guardian 嘅講法啦。 嗯， 初步講法咧，其實係佢串起曬成件事，即係話佢 line up 曬成件事。去做 、嗯、 因為他無論在脫歐和這個美國總統上面他都想到一條橋、 嗯、 就透過社交媒體入面的搜集多個數據去進行一些訊息的發放、 嗯、 這個訊息的發放呢我們去講是怎樣呢嗱，舉個例子如果譬如大家現在玩這個 Facebook 的話你會發覺你會看到一些即藍絲的、訊息的嘛、 嗯、 是吧但如果藍絲的訊息放在你同我是沒有意思的、 嗯、 但放一些不知情即是他未對這件事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的人呢這些訊息就影響得到、 嗯、 所以整個 trick 是什麼呢就是說如果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有限資源裡面呢你要找對哪些用戶是可以接會有機會接收你的訊息呢這個是一個人工智能做到的事 哇所以 database 其實都很重要而且很值錢 很值錢 很值錢 這裡有個題外話的就是呢中聯辦呢是前一兩年呢請一個新的即一個新的即是高層過來那個人如果我沒記錯名字叫徐以牛、 嗯、 是不是徐以牛我都忘記了總之 anyway 有一個人那他擅長是什麼呢就是徐鐵牛、 okay. 是 okay. 就是呢大數據分析、 嗯 okay. 所以大數據分析當然他不是用 Facebook 啦原因很簡單 Facebook 都未必睬你啦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而家你用唔用呢個微信找即係 冇我自己我其實香港我成個人生活就係用現金俾錢，盡量都現金。 你嗱呢度你花少少時間幾分鐘，你講下點解你要用現金俾錢？ 其實好簡單啫，你越方便嘅嘢，咁其實佢背後就更加攞到你嗰個個人嘅。嗰、那個消費行為我成日覺得呢啲，喂，嗰啲嘢你理得我就 是。你中意買西裝，你中意睇戲啊，你中意。 冇啊，我用現金俾嘅都係。 全部用現金俾啊嘛。咁你會唔會覺得？ 盡量啦。 你覺唔你會唔會覺得你好落後咧？ 我覺得我好 in。講完係啦。喂，你理得我？我覺得呢，我中意咁樣。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個世界，你最緊要俾人有選擇啫，係咪？係咪個個都要同一樣要用咩奪啊？咁啊代表型咧？喂，我覺得唔係。是我覺得我很先進 咁，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好多人講話，香港好落後喎、啊，你全部又冇即係呢啲WeChat 俾錢啊，又冇 WiFi 咁、嗯。根據咁嘅邏輯，澳洲同日本都好落後，係嘛？係咯，咁唔係講啦呢啲係啦。 OK 嗱，頭先我提到咧，即係成個中心點喺呢個 Steve Bannon 咧，咁就加連有報導嘅。 嗯， 咁佢就話咧，佢而家 call 咗一句啊，唔知係咪做佢啦，所以未必即係大家要睇內文，因為。即係呢啲嘢咧，一啲有傾向性嘅報章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因為家庭係好阻噶。 嗯， 佢話咧 ，Facebook 入邊嘅資料咧係全世界都買得嘅。 嗯， 嚇、啊，咁呢句説話都幾令人反感嘅。OK， 嗯， 咁佢就話咧，佢就幫手將呢間公司啊，呢間公司應該係講劍橋數據啊， 嗯， 就即係將佢建立嘅。不過，他不知道這間公司曾經採集有關 Facebook 的資料 他不知道 所以呢整件事呢最新的發展呢就是在這個人身上我相信呢他不久都會被調查和傳召就是他跟劍橋數據公司和 Facebook 之間三者的關係是什 麼 哇那落到他那裡如果他這個是被他即是熬到東西出來呢就應該賣到 Donald Trump 身的、 嗯 啊、除了他女婿和他女之外因為這個人呢在他未被炒之前呢其實他就是 Donald Trump 最信任的一個幕僚來的 其實即在美國呢我想個幕僚的個地位更重要過國務卿 是嗎 是啊因為那個最信得過嘛還有他曾經說過呢就是他不記得 did not remember 這個是 很重要的、 就是、quotation 是啊這個大約 call 來的、就是曾經有沒有任何的劍橋數據公司的計劃向 Facebook 買資料、 嗯、 而跟著用於選舉的宣傳之用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一間英國報紙《觀察報》所記者報導的、嗯、我相信那個印象應該是正確的了。咁就去到呢度 ，Dennis， 成件事你覺得清楚未咧？ 非常清楚，同埋就即係我諗有一大班人係真係好想 Donald Trump 快啲落台啦，係啦，所以 但係呢個唔包括我哋啊， 係唔包括我哋， 我哋希望就 Donald Trump， 即係我哋都真，我諗我係隔岸觀火嗰啲，但係即係都係睇身體 因為唔係 Donald Trump 嗰、那個即係政見啊，或者佢嘅做法啱我哋，因為我哋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冇咗 Donald Trump 呢個世界咧。那個娛樂性是低了很多的， 係，同埋亦都係繼續好似以前咁樣 悶， 係 悶咧，係人生最大的問題嚟嘅， 同埋 hypocrite 啊， 係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做第三節啦。